广传播机构出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你来时仰望垂涎声声碎，小的手指烫里触发青黄蕊，带上书敲过心里尖锥，来摇动灵媒伴写过缓缓就是片刻真情风儿自如的世界，出过心丧却可以他们聊彻夜，早出不出就花里花生，便好似一身心事就被一人来解，所曾花草眼下共将他离千水，自从绝尘 今天的 open 是来自徐梦圆翻唱的《梨塘煎雪》，选这首歌做开场是要跟你聊聊现在的中国风。中国风并不是一种音乐风格，而是一种音乐概念。提到中国风，你可能想到的是周杰伦、王力宏、林俊杰。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网络上流传着大量的古风作品和创作人，既保留了传统中国风的五声音阶和配器，还在向更多元的圈层跨界。徐梦圆就是佼佼者，他在电音圈、游戏圈、古风圈、二次元圈都有比较高的知名度，已经是一个泛文化群体的大流量 IP。 可能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好好关注一下这类中国风了。我是周末值班的主持人董鹏，这是全国联播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这个段落的三首歌都来自第二季的音乐好朋友。刚刚播放的《梨塘煎雪》原唱是银林，跟徐梦圆一样，银林也是古风圈的流量歌手。他改编了一首徐梦圆的歌，标题叫做《醉》，用阿卡贝拉的方式演绎中国风，中间还融入了一些戏腔，我被圈粉了。 小城里有一位姑娘，撑起伞过雨上寻常的短巷，一步走一步上回望，泛舟的烟波里掩映着温柔香，也许是风儿轻轻撞，这雨水将摇晃晃醒了时光，还在想吟诵诗两行，那声音早已经准是绕过花墙，门楼旁一只老街坊，白纸上两人唱唱一人何妨，一双眼一泛起一桌落光，你说人似过往，那般欢喜晴阳，雨伞下是故人模样，世间是无常还是一梦荒凉，出楼下万千了渡康，岁月长又 却人似过往那把惋惜轻扬，一纸伞下雪的故人模样，世间事无常还是梦荒凉，小城里有一位姑娘撑起伞过云上，寻找谁留下一步走一步上一回望，泛舟的眼波里映着温柔香，也许是风儿轻轻唱着雨水墙摇晃，恍醒了时光还在想一纵是两行，那谁早已转身绕过花香，小城里有一位姑娘撑起伞过云上，寻找着丢下 音乐好朋友呢，就是邀请两位音乐人互相改编对方的作品。第二季已经收官，最后一组音乐人是程璧和钟立峰，跟其他音乐人相互改编的形式不太一样。程璧和小钟是直接合作，这首歌也是第一次以录音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歌曲改编自诗人张藻的诗，张藻巴蜀五君子之一，爱诗的朋友一定不陌生。程璧和钟立峰都是喜欢将对文学的热爱带入个人作品，两个人各自的作品很多都是诗改成了民谣。来听这首《穿上最美丽的衣裳》。 让我以沉默的嘴唇向你致敬，我终日行走这地黑人，红红的火焰，每件事物的崇高的光能让我看那古老的部落，渡过河流和阴雨，你就是那其中的夜，沉思在西南的黄昏和心事重重的人群。哦，歌唱吧我的黑人，请带领其他钟情的妇女，歌唱歌唱，并穿上最美丽的衣裳。 我的爱人，请带领吉他中 美丽的衣裳。 我跟着吧，我的爱人，请带领吉他钟情的妇女歌唱。 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广播里带你随便听听歌，都是最近推出的华语新音乐。这个段落带来的两首歌都跟影视作品有关，先听到的是谭维维和梁博合唱的《影》，这是张艺谋的最新电影的同名标题曲，我还没来得及看。单说这首歌吧，典型的古风编曲，对于谭维维和梁博都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当然了，两位的完成度非常高，基本听不到摇滚乐的演唱影子。对于一首古风作品，这个感觉是对的。 解下紧贴住血肉的盔甲，沉溺于一朵镜中的花，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下你唇边两头的笔长，月深了心事为谁高挂，他心着欢迎去沙尘堂。你是战法滚滚落下一夜白发，万丈悬崖血肉的盔甲，沉溺于一朵镜中的花，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 喝下你唇边两头的杯茶，余生了心事为谁勾画，他心着欢迎去沙尘堂。 你是战法 紧贴着心脏的盔甲，为你放大至镜中天下，天火吞噬啊，永不融化。 接下来是马上又为电视剧《梁生》献唱的插曲《近在远方》。一般来讲，马上又发新歌，我都会格外关注一下，因为他是内地为数不多的影视配乐家，给大量的影视作品创作过配乐和主题曲，写旋律也是一把好手，嗓音特别出众。《近在远方》是一首标准的男人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过往的爱情。远方是什么？触摸不到的就是远方，拥抱之外的就是远方，有你在的远方都是我的方向。 深秋不知不觉已转凉，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一起到地久天长。你是我眼眶里那一滴海洋，悄悄晃动的回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撞见触摸不到就是远方，为了你才长出守候的翅膀，可知道爱能养伤，情能够原谅，别把遗憾推给来日方长，拥抱之外都是我的远方，一直都却已转凉，快来贴着我沉默已久的胸膛，先听海浪走向，再听潮涨，爱人你别慌，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用尽所有想象幻想，就是能和你一起到地久天长。你是我眼眶里那一滴海洋，悄悄晃动的回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撞见可知道爱能养伤，情能够原谅，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Fight for it, fight for it！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穆小雅带来的可能否，最近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在听这首歌了，明明是一首轻描淡写，很多人却说听红了眼眶。这人呢，越长大越会发现让你掉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还有音乐里关于自己的故事。一句可能唱出了多少放不下，一句能否唱出了多少遗憾。可能能否可能否，每一句都是问号，其实句句都有答案。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这一集节目咱一起听听穆小雅。穆小雅是一个水瓶座的90后女孩，在可能否走红之前，她是南京一家书店的设计师，弹琴、写作、设计这三件事几乎填充了她的日常生活。我在网上听了穆小雅的全部作品，包括早期的 demo， 发现这是一个能静能动的姑娘。来听一首安静温婉的小调，《 城南窑。 半池水一城花，巷口夕阳斜，小桥边旧人家，何处寻芳华。 城南窑是穆小雅为一本叫做《城南轶事》的手绘插图笔记本创作的民谣小品，歌词很有画面感，有旧时光，有回不去的童年，三弦的加入给歌曲增添了暖暖的怀旧感。古城里安静闲适的生活，平平淡淡，不慌不忙，耳边是集市的吆喝声，手边是一杯新泡的茶，慢慢的人老了，成就了，日子就过去了。穆小雅的音乐作品不能用单一的风格来定义，新歌《幻梦》就是一首意识流的电音小品，创作灵感来自《红楼梦》，镜中花，水中月，真真假假，是是非非，你奈人生何。 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这是全中国都在收听的战马能量音乐周末版，我是 DJ 董鹏。最后这个段落带你去听的是嘎啦乐队爱爱爱爱新年音乐会的现场录音，演出的时间是2018年2月22号。记好这个日子，每年的这一天是属于嘎啦和乐迷的节日。先来听到第一首歌《新生》。 是一支孩子气的乐队。孩子气这个词儿，如果去形容小孩子其实没多大意思，就好像说一支玫瑰花很玫瑰一样，只有过了孩子的年纪还能保持孩子时的心态和状态，才能被人叫做孩子气吧。所以你在嘎啦的音乐里几乎听不到太过沉重的主题，有的就是无限的快乐和热闹。继续听到这首歌，老乐迷可以合唱了，这首北戴河之歌。